天，不知不觉忘了时间。 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有意义，因为有了你，每天都是惊喜。不要怀疑，不要犹豫，我只想要你。 我愿意不离不弃，一切都给你，我愿意放下所有，只为你着迷。你的一颦一笑，一言一行，时刻牵动我的心。牵动我的心。